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抓紧抓紧，美国移民马上就要涨价了，绿卡越来越难拿了。 怎么那么着急移民美国？ 美国投资移民条件宽松啊，政策稳定，一个人办理全家移民，门槛低，性价比高。美国政府马上就要提高门槛了。 详情咨询400-960-1116，400-960-1116。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大新新闻网消息，北京市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金标准和义务兵优待金标准，其中残疾军人抚恤金标准增长了10%左右，生活补助金标准增长8%左右，残疾军人含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最高项提至每年66230元，义务兵优待金标准由每人每年2.81万元提高到每人每年3.06万元。中国新闻网消息，针对备受关注的大气污染防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5号夜间表示，已部署中小学、幼儿园安装空气净化设备试点工作，市级财政将给予补贴。其中，空气净化装置对于北京的校园并不陌生，诸多私立学校已经自行装配气膜体育馆等，部分公办学校也通过企业捐赠、自筹资金等方式引入了校园新风系统。北京市教委表示，高度重视校园楼宇、教室、操场等学生活动空间保持空气净化问题，已根据学生家长及学校的需求调整优化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采取停课不停学等弹性教学安排，积极采取应对性保护措施，分类推进保护工作，最大限度确保学生的健康与安全。 桌中新闻， 桌中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春节来临之际，为深入贫困家庭、帮扶弱势群体、弘扬社会正能量，涿州市爱心人士开展走进贫困户活动。1月6号，河北云丽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带着全公司人员的爱心，来到涿州市百尺干镇百尺干村，为患病村民张飞一家送去营养品和3400元救助金。1月3号，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江美琪的《悄悄话》，这也是她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黄舒骏自己创作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谈恋爱》，谈到了黄舒骏呢跟常人不同的对恋爱的一种态度。这首歌张国荣曾经翻唱过，无论当时的配器还是他的唱法上，都借鉴了黄舒骏原版的演绎。 哦，真是愉快，你还如此相爱，但是高兴之外，有些话必须说明白。我们现在相爱， 是黄舒骏原唱版的《谈恋爱》。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1年伊能静的专辑《关不住》当中的主打歌。这首歌的作曲方面呢，是来自后来叫做易捷奇的易奇。易奇呢，他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这首歌曲呢，也确立了他在歌坛的地位。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我，给我依靠。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爱情渐渐模糊，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

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阿牛的《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这是2007年底阿牛推出的《无尾熊抱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母爱的伟大，充满了浓浓的亲情。而下面这首歌曲呢，听前奏呢，你是觉得非常的熟悉，但是待会儿这个歌手一开腔的时候，一开始唱出歌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哦，它怎么变成了广东版。没错，这首歌呢，普通话的版本叫做《橄榄树》，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79年徐小凤翻唱的粤语版。 身边或许有茫茫白雾，清风或许会轻吹过， 橄榄树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但是提到这首粤语版的徐小凤带来的《幸福图》，听过的人就没有那么多。当然呢，徐小凤很有她个人的特色，这一首熟悉的歌呢，经过徐小凤的重新演绎之后，有了她自己独特的魅力。而继续接下来是另一个版本的《橄榄树》，这是来自2001年费翔《野花》专辑当中的翻唱。橄榄树这首歌曲呢，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而这次费翔的翻唱呢，是请到了著名的编曲大师张亚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还有，为了梦中。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这首歌是来自蔡琴演绎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当然蔡琴并不是这首歌曲的原唱。那下面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曲的原唱版，这是来自2007年的专辑《泥娃娃》当中的一首歌。这位歌手叫做巴奈，来自台湾地区的原住民，是一位独立音乐人。他创作这首歌呢叫做《巴奈流浪记》，后来呢杨宗纬呢在《我是歌手》当中呢翻唱了这首歌曲，并且呢让很多人知道了这首歌，但是很多人仍然并不知道这位独立音乐人巴奈。如果说杨宗纬演绎的《流浪记》呢是属于比较伤感的，比较内敛的，而巴奈演唱的这首歌曲更恢复了这首歌本来的样子，因为流浪就是这首歌曲的中心思想。 我的爸爸妈妈叫我去流浪，一边走一边掉眼泪，流轻地让眼泪流下，我以为我并不长，不会害怕，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也不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我以为我

刘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刚才是来自胡彦斌翻唱张雨生的成名作《我的未来不是梦》。下面继续是另外一首翻唱歌，原唱和后来的翻唱呢，知名度都并不是特别高，但相较于原唱凤飞飞呢，我更喜欢这一个翻唱版本，来自赵咏华的《我的爱、我的家、我的梦》。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